在你的门前，我的祖国的闪彩色蝴蝶，静静地等待你出现。我带来满天晚霞，候鸟儿轻声歌唱，想把你放进专属的，和我一样给你漂亮。今生的宿舍，我的梦想，明天要是再见，等你又发光。You always near my 当时为你唱的歌。

酒花里谁比照眼，走在没有星光的灯火阑珊，与黑夜缠绵，拨开时光倒帘，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，放纵纷扰的画面，那里人来人往，渐行渐远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这悲喜，愁成对未来自言自语，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，看光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落空时他们相逢，

穿上最舒适的 T 恤，可是一脱下来身体都僵硬了，我选择

心如枯木，自我梦境，爱自我很快就清醒，与我沉睡，爱与我做梦，我自卑，爱我纯粹，爱爱我赤裸不迷，对看我自弹自唱，爱看我痛心断肠， 愿我如烟，爱愿我满里有蓝绝，看我痴狂，还看我风趣又端庄，要我美眼，还要我杀人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爱祝我枯萎不渡，毁我了人，还为我双眸失神，图我情真，还图我眼波销魂，与我私奔，还与我做不二臣，夸我含苞待放，还夸我欲盖弥彰，经我眼睛投身，似我身房，还似我缺氧乖张，有我美丽，还有我贪恋着迷，愿我百岁无忧，还愿我徒有泪流， 短暂的分开是为了今后的旧伴，但生活给我们的胜算是输和赢各一半，总以为重逢的余年能支撑失去的伤感，可机缘的巧合却偏偏给的够不上圆满，就出门，真正想忘记的人总在曾更半夜突然想打扰，未来拍一拍，过去翻一翻，发过的状态我不去删，还能看到那一年那一天，我曾和你把手牢牢的牵，手机花又花，圈子聚又散，我们的分开是为了今后的旧伴，但生活给我们的胜算是输和赢各一半，总以 重逢的余年，能支撑失去的伤感，可机缘的巧合却偏偏给的够不上圆满。趁着想离开的人总是裹上一件外套就出门，趁着想忘记的人总在三更半夜突然想他。想有兜兜转转，你和我

烦恼，你这插足情歌才唱着不丧。 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。 我却对那片草原怀念，我却

本不想，还是你想了，想了更多理由，在美梦里也留不住的春天，在吹醒他的冷风中，一片朦胧。